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37章，中公一讲话吞金，我就明白系咩事啦。喺爷爷嘅工作笔记里边记载住，古代入殓一般呢都有口含嘅，一般嘅人家就会喺个尸体嘅嘴里边呢压一枚铜钱，用作佢就去到阴间打发小鬼嘅运路钱。富贵人家嘴里边就会含个金片，再往上嘅呢就系啲皇后就会含玉。一般口含呢都喺个嘴入边，不过亦都有意外。在尸体搬运的期间受到了那些跌跌碰碰颠簸，或者出了什么变故，含在嘴里面的金玉就会向下滑而塞住了个喉咙。这个在行话里面就叫做吞金，撞到了这些这样的尸体有职业素质的都会写起些口含就不要。但是有一些上不到台面的散道，往往就好像蝗虫过境咁，粗暴咁割开个尸体嘅喉咙，将个吞金攞走。呢啲系题外话啦。吞金呢本来都冇咩大碍嘅，但系呢玉系精气嘅象征，历来都被誉为有养生嘅功效。所谓嘅养生呢，就即系养人嘅精气神啦。而家嘅呢具尸体，睇佢生前可能至少都系一个将军级别嘅，嘴里边系含玉，滑入咗喉咙。尸变之气呢就比较玉定住咗，非常之凶悍嘅，一刀咁斩落去放唔到啲气，而系同其中嗰啲千年尸玉嘅相接触，如金似铁，根本上就冇办法喐佢半分。遇到咗呢啲咁嘅粽子，基本上边就真系冇计嘅。呢个粽子唔单止吞金，仲会打洞，已经系成咗精。中公讲完就掹脚就向外边走，但系呢我就俾个粽子塞住咗退路，眼睇住把刀又唔等使，无奈之下只能够另转面走返转头。这个粽子嘅速度亦都好快，佢又飞扑过嚟。讲起跑，我梗係跑唔过佢㗎啦。情急之下，我顺势一跳就跳上咗嗰张真皮梳化嘅上边。我嘅身体啱啱先掂到张梳化，竟然成张梳化直接俾嗰隻嘢掀返，係咁冚过嚟。我一时之间係闪唔切，好彩我而家啱啱喺张梳化嘅上边，个坐垫同埋靠背个空隙一冚落嚟就形成咗个三角，就将我罩咗入去。呢一阵时中公条僆仔又唔知走咗去边，认真冇义气。我心入边暗闹，呢次真係当黑啦。明知道呢张梳化顶唔住呢个粽子嘅大力嘅，一定要搵个更加安全嘅地方嚟匿先得，然之后再諗办法嚟搞掂呢一隻嘢。我一諗到咁，就諗住开始向外爬出嗰个三角啦。点知道我一夹头，嗰个咁嘅烧窿咗臭崩崩嘅头就出现咗喺我嘅面前，塞住咗我嘅去路。嗰阵咁嘅烧窿嘅尸臭味唔使讲有几鬼核突㗎喇，同埋呢个别墅原先有嘅嗰啲香氛味仲要捞埋一齐，形成咗一阵非常之古怪嘅味道。嗰隻嘢塞住我前边，喺佢两个眼框入边有一嚿咁嘅烧窿咗嘅肉呢就微微咁碌下碌下，好似人隻眼咁嘅。跟住就係一双长满晒黑色长指甲嘅手突然之间就向我插过嚟。好彩我反应够快呀，一睇到佢嘅第一眼我即刻向后一缩，好彩就避过咗。佢嗰一隻长长嘅手指甲就喺我个鼻哥尖度一擦而落。如果头先反应稍微迟啲嘅话，我諂我个头成头都系窿㗎喇。呢隻嘢咁样一插之下俾张梳化挡住咗，佢而家就非常之暴躁呀。佢双手臂一挥，成个梳化直接俾佢哋掀开咗。我成个人就咁趴喺度，暴露喺佢嘅面前，未等我爬起身，佢又冲过嚟啦。我顶你个肺呀，而家我连闪避嘅时间都冇，眼睇住佢就係咁压落嚟。我下意识咁双脚一抬，即刻一嘢撑正嗰个粽子嘅胸前，阻挡住佢扑落嚟嘅趋势。 呢一下嘅力度佢系相当大嘅，我两只脚一震，怀疑自己啲骨头都唔知系咪被震裂咗，脚腕嗰度咧就一阵钻心嘅痛。我心知道咧，净系匿又冇用嘅，人嘅速度永远都快唔过佢，何况呢一只系变异咗嘅老种子。于是我唯有忍住痛，一咬牙，脚下一发力就将佢撑出去。与此同时，就借住呢一个反作用力，就将我向后一推。好彩嘅系呢一家嘅地板真系认真光滑，借住一道力，我个后背咧就喺个地上边一滑，啱啱就滑到咗呢个楼梯口。嗰只粽子俾我撑翻咗喺地，趁住佢仲未爬起身嘅时候，我即刻就向楼上冲啦喂！啱啱冲到楼梯口，佢又跟住追上嚟啦。佢就唔系用跑咁样追过嚟嘅，而系用半飞咁嘅姿势上楼嘅时候，两只脚一硬就已经去咗一半嘅距离。如果呢隻嘢再喺个地下嗰度埋佢几百年嘅话，八成佢就可以进化成为飞尸添啊！眼睇住佢两下手势就快追上我啦，我亦都唔理得跑啦，即刻就打开离我最近嘅一个门就匿入去，反手就将个门就锁上，跟住喺门外就即刻传嚟咗砰嘅一声巨响，成栋门都震咗下。我怀疑俾佢再咁撞多两下，呢栋门就报废噶啦。随住呢个声响，房间里面嘅灯突然间着咗。灯光着起嘅瞬间，我睇到喺床上着住睡衣嘅窦林。佢又好嬲咁讲：喂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呢句话正系我想问嘅。唉，我亦都太当客啦，随便咁入一个房间就同呢条女遇上咗。呢阵时我亦都懒得理佢，即刻就冲到咗阳台嘅旁边。呢个阳台下边系草地，而呢度系二楼，跳落去咧大概系四米左右嘅高度，一两米嘅高度就冇问题，三米就掹水啦。而家下有成四米咁高，我又未练过轻功添，如果咁跳落去，可能真系会骨折噶噃。未等我迟疑啊，听到砰嘅一声，木门就已经被捅穿咗个窿，一对烧窿咗嘅手同埋锋利嘅指甲就插咗入嚟。窦林一睇，眼都直埋，呱咁一声尖叫嘅冲埋过嚟阳台，然之后就抱住我哋手臂啊，死都唔肯放，喊晒口咁讲： 乜嘢嚟噶？ 俾一个着住睡衣嘅小靓女咁揽住咧，大部分人都觉得好 happy 嘅，但系我就真系好反感。从佢对豆腐嗰啲鄙夷嘅语气，我已经对呢个女人啊冇晒任何嘅好感。嗰样嘢又将只手缩翻去，下一刻嗰度木门又砰一声，即刻就被撞开咗啦。我忍唔住啊，深吸咗一啖气之后，乜都唔讲，抄起床上边嗰张棉被喺个身上边一包，揽住窦林就纵身咁跳咗落去。好在我有准备，将棉被加埋草地就卸咗大部分嘅冲击力。我咁一跳，然之后嘣一声就跌咗落地，几乎只系瞬间嘅事情。身体一弹，亦都冇觉得有啲咩痛。我即刻扯开张棉胎，担高个头向上一睇，嗰隻嘢已经嚟到咗阳台呢个位置，睇佢个样啊，准备要跳落嚟啦。我记得咧，左转十几米就系别墅嘅出口，亦都系嗰一扇嘅大铁门。只要出咗去，将呢一个咁嘅大铁门一锁，应该就可以抵挡一阵嘅。心里边有呢个念头，而家即刻就起身掹脚就向个大门嗰度走咯噃。喺身后边就听到阿窦林喊晒咁就叫：哎呀，等等我！虽然讲咧，我对呢个女人好反感，但系呢个时候都唔能够撇低佢唔理嘅。我拧转头一睇，呢个女人居然仲坐住喺嗰张被上边，两只脚啊震腾腾咁发晒软体。而嗰一只咁嘅粽子已经跳咗落嚟，我而家即使翻去救佢，亦都赶唔切噶啦，因为我救人嘅速度绝对就赶唔上呢个粽子搞死佢嘅速度。如果佢要活命嘅话，就只能够靠佢自己执生，快啲爬起身。我大叫：起身啦，快啲走啊！唔知道系我呢一嗌起嘅作用啊，定系佢终于战胜咗恐惧。喺粽子扑过去嘅瞬间，佢突然之间啊企咗起身向我跑过嚟，我即刻回身啊接应啦。那个粽子就追得好紧嘅，喺同窦林擦身而过嘅瞬间，我一跳起身，双脚啊一嘢踢到咗呢个粽子嘅胸口，一脚就将佢伸咗出去。与此同时，我啊大叫住：你先走啦！ 如果我唔拖一段时间嘅话，以窦林嘅速度系绝对跑唔过佢嘅。咁嗰个粽子俾我伸到咗地上之后，个身体咧就好似装咗弹簧咁啊，嘣一声啊弹翻起身，跟住就向我扑过嚟，带住一阵嘅恶臭。大概系人嘅应急反应咧起咗作用，我猛然向前跑咗一步，随即就喺地上一爬，伸手就攞到喺冇几远处嘅嗰张棉胎，然之后用力嘅掟出去，一下就将佢罩住。老祖宗讲以柔克刚，嗰、那个沙发同埋木门喺呢个粽子嘅面前就形同虚设，偏偏呢一张咁嘅棉胎一冚上去，佢就真系无从着力。嬲住张棉胎就喺度氹氹转，硬系将棉胎就揈唔落去。我趁此机会快啲走啦，一口气就冲出咗铁门。窦林亦都啱啱好啊跑出咗铁门。我啊讲，喂，快啲将个门锁上。呢、这个时候铁门呢系用呢个电子锁嘅，只有窦林先知道密码。不过佢一惊吓，氹氹转咁讲， 密码，我记唔到啊！突然间， 我顶。我压低心里面的怒火讲，哎呀，咁唔好理啦，快啲走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啱啱买嘅嗰部新车突然间喺路边度捐咗出嚟，嘅一声咁停咗喺我个面前，车门打开，里面传嚟咗中公把声，喂，上车。我心里面一起，即刻就上车啦，讲，哎，兄弟做得好啊。窦林亦都坐到咗车里面，惶惶不安咁讲， 快啲走。 我同阿中公根本上就唔使理佢，中公就讲坐稳啦，接落嚟会好刺激嘅。我讲 OK 啊。窦林而家一味谂住自己走佬，但系就点都冇谂到，如果任由呢个粽子周围游荡嘅话，会有咩后果？喺呢附近虽然呢啲住户少，但系唔代表冇人噶嘛，更何况粽子又擅长去追踪生人嘅气息嘅，一旦搵上咗嗰啲无辜嘅住户，嗰啲人就真系毫无反抗能力。我哋之所以可以逃出嚟，完全系得益我哋对个粽子嘅经验，比着其他嘅普通人就可能真系死梗噶啦。话音刚落，嗰只粽子已经系出咗嚟啦。佢身上边就挂住晒嗰啲咁嘅棉花同埋烂布条，睇嚟呢个粽子已经将佢啊撕到粉碎。窦林啊，仲唔知道我同阿中公啊有咩打算啊？一味啊系咁讲， 哎呀，佢嚟啦，快啲走，快啲，佢嚟啦！ 中公啊讲，好，我哋即刻就走。跟住佢一踩油门，猛然咁啊向住大门里边嗰只粽子啊撞过去。烧窿咗嘅粽子喺个车头灯下边突然间拉近，我只觉得下一秒钟身下边嘅坐垫突然间狠狠咁一震，紧接住就系前边嗰个黑影被撞飞咗出去，嗰、那个粽子就跌咗嘅地上边，仲未躝起身，中公嘅车跟住再上去，一下子就挨咗过去，我就好似听到有啲骨头碎裂咁嘅声音。窦林啊，而家成个都傻晒，睇住我哋两个眼神。就好似睇怪物咁。中公呢，你唔好睇佢平时沉默寡言，但係做起事上嚟呢都好有谱嘅。佢行咗过去之后，将架车原地嚟咗个粒尾掉头，又是再压多一次。好在人哋呢间别墅真係院够晒大，到处都系啲草坪同埋地砖，周围都冇咩树木，唔系嘅话就真係难搞啦。